在想着什么？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是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是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听错，在听这首《人间》之前，我有说1997年，如果说女歌手的话，那一年应该是王菲年。那一年，王菲以6000万的港币天价签约到百代唱片，成为亚洲最贵的女歌手。香港娱乐圈在97年可以说是在走下坡路，但是却是王菲在华语歌坛20年不倒的一个开始。王菲在这一年发行了广东话专辑《玩具》和普通话专辑《王菲》，都可以说是流行音乐史上留名的佳作。而这首《王菲》也和王菲其他众多歌曲一样，成为当年风靡一时的流行金曲，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这一年对于王菲的特别之处，不单单是工作上，我觉得还在于她的生活上的改变。因为同年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窦靖童。时间极快，转眼20多年过去了，就连这个女儿窦靖童也已经在今天成为乐坛新势力，所以不得不让人感慨，时间匆忙，为天后魅力不减。因为我知道今天依然在唱歌，依然只要稍有动静立马成为焦点，不得不去佩服她。而在这个时间，我想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她的女儿窦靖童为动画片《深之行》所配唱的这首 See You Again。 It's hard to tell if the ship has sailed, but maybe you felt the same as well. The smellThank you.

相信，两心相依，我为你说 所演唱的《爱如此神奇》。在我记忆当中，我大概是在小学的时候，香港歌坛就有一个四大天王，后来慢慢知道了，就那个时期香港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偶像的造星时代。那在1997年，我已经算是正式的就是开始懂事记事了，然后四大天王也算是风头正劲的时候，因为在那一年他们几乎霸占了所有的这种奖项。而90年代四大天王的热潮可以说是席卷了整个亚洲，也因为四大天王，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我生活在一个极小的小城，可是也诞生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追星族。我身边很多他们的歌迷也会为他们的偶像做出许许多多狂热的举动，而市场上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一些明星周边产品开始热销。我记忆当中我会购买的他们的产品是印有他们头像的笔记本，然后年画就带日历的那种，单页画可以贴在墙上，五颜六色的，还有就是小卡片什么的。那今天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还有人更疯狂，因为那个时候居然有人开始模仿他们的穿着、发型、跳舞还有唱歌的声线，就是你能想到的你可以被模仿的和不能被模仿的，在当年其实都有人在模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在那个比较怎么说文化生活比较匮乏的年代，大家感受到了这种丰富多元的文化对生活的一种冲击吧。所以在今天说到这里的时候，要特别提醒收听前的每一位，特别跟我年龄差不多大，在看不懂现在很多的一些偶像啊什么综艺节目的时候，一些孩子尖叫追星然后等待机场啊或者说宾馆门口那种哭着喊着会晕倒这种现象，这种追星疯狂的举动的时候，各位就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干过一些傻事。如果有，那我就觉得那就见怪不怪。那如果你的孩子也如此疯狂，我觉得不必正面的非得那么冲突的去斥责，我觉得应该正面的去引导孩子，毕竟已经有一定岁数才可以做出这么疯狂的这种举动，所以只要讲道理应该能听下去吧。好，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黎明所演唱的《相逢在雨中》。 纷飞是雨中，跟你再相逢，在脑内又再现拥有过的梦，此刻装作出我一切也松容，其实眼眸里早已有点红，共你在风中再度相拥，过去与你情浓如美梦，共你在风中愿再度相拥。 最好，抹掉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痴心一缕，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眼望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天跟你分手，他就不再拥有。好吗？叫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痴心一缕，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眼望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今天跟你分手，他就不再拥有。 来自于黎明所演唱的《相逢在雨中》，我想借用狄更斯的一句话说，就是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们在缔造着整个歌坛的传奇的同时，也似乎湮灭了太多新的可能性。新世纪之后，当黎明谈起当年的四大天王影响时，他感触颇深地说，对于整个香港歌坛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长达十年的时间都是我们四个人包揽了大部分的奖项，其实也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后果，不如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人，所以后来我就决定退出颁奖礼。说实话，看到当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这段话，你不得不去佩服他，他居然有勇气去退出。但是到今天，你又不得不去佩服这四个人，因为他们依然兢兢业业，各自开花，成了真正的不老传说。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张学友的这首《不老传说》。 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别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老的爱轻轻唱。若是你共情人而自信有爱，永远真挚地投入这个梦乡，后着两眼定能遇见那爱侣，给你讲出永不老那点真相。徘徊夜里时常亦听到歌中真爱总会是永远，谁人亦会从十世去了的梦，在星辉闪闪夜飘于晚空，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将星光深处亦照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你将不老的爱轻轻唱。如着故事内描述那对爱侣，永远不老地游在每个梦想， 日夜变换，未能回给那季节，因那心中爱坚固，永不转向。无人夜，月落在远远歌中，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半星辉跟恋爱梦心心抱拥。在远远歌中，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心心抱拥。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几飘零，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奔流的爱轻轻唱，为世间奔流的爱轻轻唱。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1997，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欢，《弯弯的月亮》。 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芭蕉。阿娇摇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歌声随风飘，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 所演唱的《弯弯的月亮》。说到1997年，当时内地歌坛一哥的位置，我觉得刘欢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在那一年他推出了一张精选专辑《记住刘欢》，销量迅速突破了40万张，成为内地原创音乐史上 CD 销量最高的专辑。而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杨钰莹就是在那年宣布退出歌坛的，而林忆伦是在那年开始尝试舞曲，也是在那年以广东为主场的内地流行歌坛正式北上，北京成为音乐产业的主要城市，歌手们也纷纷开始转型，比如说那英唱起了情歌，田震变得温柔起来，而孙楠也总算是熬出了头，金海心、朴树、羽泉也开始崛起。那一年内地歌坛还出现了很多金曲，也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电影，在今天值得我们去回忆。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当年号称是我们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的插曲，韩磊所演唱的《相知相爱》。 Oh, 七年我觉得最值得一说的电影就应该是这一部《甲方乙方》了吧，它标志着内地电影贺岁档的这一概念。这是冯小刚和葛优合作的第一部贺岁影片，借的是平凡人琐碎的生活，告诉每一个观众什么才是幽默。以后的大荧幕喜剧片很多，不过我相信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一部《甲方乙方》都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而这一部电影也贡献了一句极为精彩经典的台词，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回味起来有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应该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但愿今天我们在说到1997这个年份的时候，听了这么多歌曲的时候，你想到的是在你身上在那一年所发生的愉快的往事。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亲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关起满是不足的氧气，点着眼体回味你的呼吸，搜索脑里未完的句，对着空气唤起着你的问题，对此每次真实的相聚，困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沾沾自喜拒绝的美丽，捕捉痕迹享受着与你的距离，也许喜欢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放